也真想起，雨也真想起，起我哪会无志气？爱也消失去，情搁来逐天，想你想你，不知有啥意义？时间短叹。消息，我的感情予你放甲死死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莫创治？搁再爱你，折磨是我家己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？我不得不到最沾面，疼我的苦，敢讲是男人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最沾面。风也真想起，雨也真想起，起我哪会无志气？爱也消失去，情搁来逐天，想你想你，不知有啥意义？时间短叹。消息，我的感情予你放甲死死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莫创治？搁再爱你，折磨是我家己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莫创治？放我的记，我不得不到最沾面，疼我的苦，敢讲是男人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最沾面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莫创治？想要放我的记，我不得不到最沾面，疼我的苦，敢讲是男人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最沾面。